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94集。最近段祺义特别倒霉，先是已入囊中的主帅之位易主，后在南巡之役时站错了边。说来奇怪，这两件事都与接任自己殿前司都指挥使之位的陈泽明有关。陈泽明是他的老上司，战场上威震四方的名将，段祺义觉得栽在他手上倒也不奇怪，可心中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。陈泽明接任后运用的仍是自己坚守的方针，并没有多少出人意料之举，段祺义颇有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感觉。前几日万岁来军营巡视，在城墙上当着众人的面称赞陈殿帅率众将士守城有功，并赐御剑一把，天子贴身之物，那可是象征着不二的恩宠。段祺义心头郁闷，这时候的赏赐在他看来似乎是往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，谁让先前的他说过匈奴已然势衰的话呢？ 就算如此，我觉得自己也没错。兵书有云，朝气锐，昼气堕，暮气归，说的不就是这个情况吗？军队出战，士气自然旺盛，往后便会怠惰，再后就如同暮气沉沉了。匈奴的攻势渐缓，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？我这样说也没什么错嘛。可问题是，今上的迟疑让我当时会错了意，谁让我不是万岁亲信，揣测不了万岁真正的心意呢？ 在段祺义看来，陈泽明此番坚守固然说不上错，但守得不过四平八稳，并无出彩之处，又因为光顾着一个稳字，缩手缩脚的，更错过了不少打击匈奴锐气的机会。陈泽明虽然号称名将，可到底在朝中几度沉浮，受的打击只怕也是颇大，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战事敏锐的直觉。若是万岁当初不贪他名将之名，继续让自己守城，只怕自己守得比陈泽明还能更胜一筹。此番想来，段祺义忍不住牢骚满腹。这一日遇到自己的老部下赵英，两个人聊了几句，赵英说自己私下藏了几瓶好酒，邀他小酌一番，两人悄悄溜回屋，也没什么下酒菜，就着几口馒头宴酒。 哎呀，你说这陈殿帅啊，算什么名将啊？不过是缩在城墙后听剑响，这仗换了谁打不了啊？陈殿帅贻误战机，实在该问斩。万岁被愚弄了，居然还赏他。 段将军，你，这不许乱动！ 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 老实点，还敢动？ 门外闯入的几个士兵连拖带拽把段祺义拖了出去。段祺义挣扎间看见屋前背手站着一个人，待看清那人的脸，腹中的酒全部化作冷汗从身上出掉了。那人少年英气，沉稳镇定，正是陈泽明如今的贴身亲卫官陆从云。 身为副帅，段将军居然不守好自己的职责，信口开河扰乱军心，该当何罪？ 扰乱军心这四个字一入耳，段祺义心底一片冰凉，在战时这是大罪，足可以问斩。段祺义没想到自己没死在战场上，居然倒在一个奇怪的酒局之下。但事后段祺义仔细回忆醉酒的过程，心中充满疑惑， 怎么偏偏就那样巧，陆从云就正从赵英屋外经过，偏生听到自己那些糊涂话，定是那陈泽民心有私怨，设了圈套让我往里跳，否则醉酒之言本来可大可小，陈泽民为什么却偏以扰乱军心之名之罪呢？这分明是要置人于死地啊！想不到陈泽民此人面相诚恳， 却是个未除一己不择手段的败类，可真是好生歹毒。 可无论他如何愤恨不平，却也只能失魂落魄地被关在屋子里等待消息。段祺义身为副帅，位居要职，陈泽明并不敢擅自动他，只能奏请萧定再来决断。此时粮草将尽的问题已经开始浮现，军中不断有人抱怨伙食，说是火头军弄的粥越来越轻，简直快要能当镜子照影用。兵士们不知道，此刻城中已是米价飞涨，十两银子一升米都买不到。 段祺义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，醉酒之后有关贻误战机的论调若是传开了，军心浮动几乎是必然的，真是恨不得将此人送到某处与世隔绝起来。 但陈泽明考虑诸多因素，又怕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到底是没把段祺义怎么样。到了夜间，陈泽明辗转难眠，他难以入眠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，自昭华门之变后，夜不能寐于他而言已是寻常之事，通常是天蒙蒙亮了才能恍惚睡一会儿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头痛之症愈加严重。在陈泽明看来，天朝之所以成了今天这种局势，自己实在是难辞其咎。那些失势后的白眼，落魄时的嗤笑，对他而言都及不上这种巨大的愧疚带来的压力。正因如此，在萧定启用他的时候，他心中甚至是有感激的，他感谢这个人给了他最后的机会，让他有拨乱反正的可能。他前半生曾念念不忘的那些屈辱和仇恨，此刻都烟消云散了。并不是因为陈泽明心胸宽广，而是因为与祸国这样重大的罪名比起来，那些个人荣辱委实微小到不值一提。直到他上了战场，再度看到那些血溅沙场，看到那些狼烟四起，他渐渐想清了自己接下来该做的事。 我自己犯下的错，我必须最大程度地挽救回来。 青青的话，独孤航的话，他都很清楚。萧定的笼络亲密为的是什么，他也知道。可他不在乎，他愿意配合萧定演这场君明臣贤的戏。他甚至想，再不堪的事情他也能做，只要这条路能通往他的最终目标。他在自己的臆想中激动不已，为了等到预料中的战机，他始终按兵不动，坚持用最小的损耗来打这场守卫战。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可行的，然而援兵的迟迟不至，粮草的告急这类坏消息却接踵而来，为他的计划增加了许多不可预料性。他们便如一块块巨石沉沉地压在陈泽明心上，压得他更加无法安睡。他整夜整夜地构想整场战役的打法，为每个细节反复思量推敲。门外的亲卫只看到殿帅屋里的灯彻夜不灭，早晨跨出门的陈泽明面色疲惫却毫无倦意，每一场仗他都要在前线，在人们看来他似乎永远精力充沛，只是他到底渐渐瘦下去，哪怕药物也不能压制住那股头痛了。痛得厉害时，他裁下布条紧紧扎在额间，再戴上头盔遮挡。他并没有继续去寻医，他觉得这就是天谴。 自己该遭的罪，原来多年前早有端倪。 独孤航出城已经十日，这十天来匈奴的攻势并不猛，然而援军依然没到。陈泽明能感觉到人们的惶然，那种气氛不是来自前线，而是来自人的内心。他提着灯走出门，门外亲兵坐在地上，一个倚墙睡着了，另一个垂着头，听到动静连忙叫醒伙伴站起身。陈泽明要去巡营，他夜里的时间太多，需要做些事情打发。他叫上那个没睡的往城墙方向走去，途中他们经过伤兵营，哪怕是在这样的后半夜，依然听得到有人在低声无力的呻吟。 陈泽明站住了。在他的计划中，这样的损伤已经是最小，然而终究还是难以避免。难以避免的事情还会继续，会有更多。在战争中，你就是会面对大多数和少数、全局和局部的问题。这种时候，你只要有所舍弃，就会有不得已。正在此刻，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 将军，万岁的御史到了，说是请将军即刻入宫议事。 陈泽明转过身，远远看着城中高大的黑影，那是大内的宫殿群，他们远高于民居，巍峨雄壮，纵然是从这里，也是一眼便能望到。 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是了，那里的那个人也曾经说过，不得已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